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49集。齐城还没从自厌的情绪中脱离，反应有点慢。 律师？ 就是那个上次给我狗屁合同的那个律师，脸很绿的那个。 迟志涵挠头想了想又否决， 不过如果很贵就算了。 你要干嘛？ 终于能理解他话里的意思。齐城觉得自己被分成了两半，一半灵魂还在深渊里挣扎，一半灵魂却慢慢升了起来，想努力地做一个称职的男朋友。迟志涵拽着他往床上走。 我想打官司，你下来干什么？脸色差得要死。 我怕你哭不出来。 被拽得有些踉跄，齐城不敢告诉迟志涵，刚才在门口他差点又想找柜子钻。迟志涵回头， 我哪有那么容易哭？ 齐城坐到床上，很无奈地看着迟志涵又把自己裹成虫子。 你要律师干嘛？ 我们公司有个男人抄了我的菜谱，还是我妈妈家传的菜谱。林静武跟我说这东西没有版权，告不赢。 迟志涵像告状一样，完全没有隐瞒。 那刚才为什么不让我靠近？ 因为迟志涵完全没有隐瞒，所以齐城鼓起勇气想多问一句。迟志涵的脸可疑地红了，居然扭捏了一下，接下来的声音变得很轻。 因为我想骂脏话。 啊？ 齐城难得的不优雅地把嘴张成 O 型。迟志涵红着脸又告白了一次。 我生气会飙脏话。 这种样子怎么能让齐城看到？好不容易拐到手的男朋友呢？另一半灵魂似乎也迅速归位。齐城被害臊的迟志涵继续用力裹成虫子，无奈阻止了迟志涵。 我快被你绑起来了，我把律师电话给你。 贵不贵？ 迟志涵眼睛圆溜溜。 我掏钱。 好。 迟志涵脸上的梨窝出来了，拽着齐城的被子迅速钻了进去，打了个哈欠，抱住齐城晃了晃。 啊，我好困啊。昨天你画画我也没睡好，再睡一会儿。 齐城小心地搂着他，眼睛里都是迟志涵。搂着他似乎就不用再看着天花板，嘴角扬了起来。真好。因为暂时出不了门，所以赵医生和齐宁一起来了小洋房，约在对门。赵医生似乎在美国受了点刺激，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莫名其妙地在正中间挑染了一坨灰绿色的发片。进门之后，迟志涵就一直忍不住往他颜色突兀的发片上看，一时之间倒是忘记了每次看到他之后的紧张感。赵医生笑嘻嘻的指了指头上的发片。 哎，效果还行吧，转移注意力，缓解紧张感什么的啊。在美国学了一招，大部分人看到精神科医生都会紧张，这种突兀的方式可以有效缓解。 见迟志涵目瞪口呆，赵医生嘚瑟了一下，这真的是个把生命中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治愈病人的医生。迟志涵突然觉得自己被他算计也真的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个 看数据。 赵医生把手里的表格递给迟之涵，他昨天晚上就看过这个数据，新的检测表格。他看齐成做的时候一直在摇笔头，做完之后头上都是冷汗，但是结果出奇的好，几项指标都标到了及格线。他们最担心的求生意识这一项居然升了 6%。 虽然仍在危险线内，但是昨天的邮件里齐鹏居然给他发了个语无伦次的视频，意思是从此以后愿意为他做牛做马。让那么魁梧的肌肉男做牛做马，真的有点让人害怕。赵医生坐了回去，晃了晃他头上的发片。 你觉得齐成怎么样了？ 好多了。 迟志涵很迟疑，其实是不太看得出治疗的进展。齐成身边的人，包括齐成自己，都深入研究过心理学，张口就是各种专业术语，自己向来学渣，能做的也就只有对齐成好。而齐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身体弱一些，血压心跳偶尔会失常，偶尔会有点冷汗加脱力之外，其他的都挺正常，完全看不出进展。 不完全是好多了的问题，按照这个数据，他五天后就可以减药了。 赵医生的表情很严肃，像是在宣布齐成已经病入膏肓。 减药不好吗？ 迟志涵的表情也变了，他一直以为事情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齐成最近笑的次数都多了。赵医生的表情仍然很严肃。 减药当然是好事，但这是他十年来第七次进入这个阶段，前面六次呢全部都失败了，而且变得更严重。 迟志涵心里拧了一下。 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是用于消除病人病理性的抑郁情绪，一旦减少，大部分病人都会产生撤药反应，齐成这方面尤其严重。头晕头痛腹泻失眠这些其实都是小事，他能扛过去。比较麻烦的是，他很难靠自身免疫系统去抵抗那些没有用药物压下去的抑郁情绪。 赵医生停了一下，照顾到迟志涵的心理常识，把问题解释得更加详细。 抑郁症的药物只能控制症状，不能根除病因。我们在治疗病人的时候，最开始都会告诉他，这只是一种病，你的身体脑子出现了问题，所以你产生的那些负面情绪只是因为生了病。对于初期病人解除心理压力和痛苦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和大部分病一样，这个病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病人身上。我这几年一直试图让齐成面对问题，但是因为齐家人的反对，加上齐成自己本身对心理学理解的又太透彻，所以效果非常差。他的病一直没有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逃避。这也是我最开始找你做脱敏治疗的原因。我最初是想让他先直面问题，解决了社恐这个根源，再一步步解决抑郁症的问题，这样减药的风险就会小很多。哎，但是你也知道，这事齐成心里清楚得很，治疗到底有没有效果，我自己都不敢保证。也正是因为这样，齐鹏一直提去美国的事，我虽然不赞成，却也没什么底气。 赵医生说完，很赞许地对迟志涵点点头。 说到底，这件事还是要感谢你啊。 迟志涵心里有点难过。齐成的整个治疗计划复杂庞大到他偶尔都会觉得，是不是真的看不到希望？也难怪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又敏感到不行的齐成，会越来越绝望。 现阶段我需要你和我做进度上的配合。 赵医生没有像之前那样拐弯抹角坑蒙拐骗的让迟志涵产生同情心，他这次非常直接。 我呢会给他减药。你除了照顾他的车药反应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让他坚定最近好不容易多起来的他想要好起来的意志力。这场仗最终能不能赢，全靠着最后的意志力。 赵医生感叹了一下，继续解释他的治疗计划。 车药反应如果只是在身体上的，并且慢慢变好，我们就可以尝试进一步，一点一点地让他走出洋房。我知道你现在跟他感情慢慢变深，很多事情做不到完全理性。 赵医生表情倒是没有太多责怪，只是看他的眼神略略幽怨了一点，像是看自己不争气的孩子。 但是你要记得，齐家这样的资源十年时间都治不好齐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感情问题。他们见不得齐城发病的样子，接受不了太冒险的治疗方案，甚至齐城抗拒出门。他们就打算让齐城在小洋房里待一辈子，反正养得起啊。 迟志涵心虚地低头，刚才赵医生说想办法让齐城走出洋房的时候，他心里还真的在想，要是真的那么痛苦，走不出就走不出去呗，反正还有他迟志涵。结果心思又被看穿。 走出洋房是必须的，他可以在病情好转以后选择待在洋房，这种主动的诉求没有人会反对，但是绝对不能是现在这样被困在这里啊。 赵医生说到困这个字的时候加重了发音。 简要，身体上的问题包在我身上，但是精神上的给他信念这件事现在只有你能做到。齐城的性命一半在你手里，这压力是你选择接受这段感情后必须要承担的。 赵医生站起来递给迟志涵一张名片。 我徒弟，你如果觉得压力太大无法宣泄的时候可以找他，我帮你争取了每天一小时的免费时间。 迟志涵拿着名片哑口无言，他对这个医生真的是又爱又恨。 齐城的画室里藏了木炭和安眠药，你需要等，等他真的对生有了信念的时候，让他主动拿出这些东西。 赵医生对上迟志涵震惊的表情，挥了挥手。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吓成这样。 你知道他画室里藏了这些东西，怎么还能让他天天关在画室里？ 迟志涵气得都不想用标点符号。 病人也是人，也有尊严，知道又能怎么样呢？冲上去把东西没收，然后找根木条子把他摁倒了打屁股，我倒是想啊，但是齐城成年太久了不好教了。况且他房间里的危险物品不少，你带进去的那一整套刀具难道就不危险了吗？我们要的是他的主动意志，而不是人为地把他放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治疗心理疾病要的是循序渐进地让他一步步学会在正常的世界活下去。 赵医生正经了一秒钟，又无不遗憾地摇摇头。 虽然对待齐城这样冥顽不灵的患者，大部分时候我真的很希望用棍棒解决。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